这也算养活你得了吧。是富二代的错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嗓子好，到街上唱去。嗯，你总算回来了。 哼，下回你得给我车钱。 去，你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说话？ 哎呀，让我东跑西颠，脚都肿了。家家有吃有喝的，可我们呢，整天饿肚子。喏，拿到的钱就这么20个苏，还得跟他亲热一下。 啊，20个苏就亲热一下？哼，世界真是堕落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我就不指望你那个老爱喝酒的妹妹了。可你也不，你亲爱的孩子，你是我跟你妈妈的头生孩子。嗯，要是你爱你爸爸的话， 就去爱街上任何人。告诉你不行， 我不勉强你，这个说不定能帮我们点忙。听着，蒙特维克内伯爵夫人亲戚，银香大街。银香啊，已经闻到钱味了。 你老是瞎编，少废话。 嗯，坐下好好的听着。嗯我是个绝望的6个孩子的母亲。嗯，绝望的绝字怎么写？ 一个角丝儿。 是啊，我知道，可写在哪边？ 左边。 我写在右边了。 右边是个色 啊。这我来改。我是个绝望的6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月，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几星期来，我病倒在床上，我困苦不堪，一筹莫展，被世界所抛弃。我让我心爱的女儿前来府上求援，深信能获得您的同情，恭请福安。巴丽泽夫人上。 老头子，你这是怎么想的？ 是啊，当年我要是走另一条路，那我今天喏， 那也不会叫我出去了。我浑身都冷。哎，你摸摸 去，我比你还冷呢。 哦，你吗？什么都比人家多，坏的也比人家 好了。好了，这次你去送，就说你姐姐病了。 不去。 什么？就这么跟你爸爸说话？要在皇帝时代准让你受训，我要是个鼓手，像敲鼓一样的敲你。 不去，我不为你去讨饭。你要愿意，你能找到活干。 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找活干的，我是个老军人， 向军人致敬。 滚开，要不我揍死你。 假如也能把声音当作一支笔的话，那么秋月峰就是在用声音为那小酒馆老板作画。他笔下的人物是多么贪婪，多么无耻，多么令人厌恶。为电影《王子复仇记》配音，秋月峰同样不是主角，但他依然把那御前大臣处理得有滋有味。 你还在莱亚蒂斯？上船，上船！真是的，你船上的帆都鼓满了风，人家在等你。得，我为你祝福。有几句教训对你来说务必要记在心里，不要想到就说，也不要随便想到什么就做。待人要和气，但是不要轻佻。凡是交情经过考验的朋友们，就该把他们紧紧地拉在身边，可是不要对每一个半生不熟的相识过分地去周旋。当心跟别人吵架，不过吵了就要让对手下次不敢碰你。要多听别人说，自己少说。有钱可以办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奇装异服。富而不俗，因为衣着可以看出人品。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会叫你忘了勤俭。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要这样才能对人也忠实。再见，祝你实现这番话。 父亲，孩儿就此告辞了。 时间不等人，走吧。 一个处事练达、阅历丰富、教子有方的父亲，仿佛就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秋月峰在电影《孤星血泪》里为加格斯律师的配音。 Joseph Gargiuli，我叫 Jaggins， 在伦敦当律师，我很有名望。我想跟你们俩私下谈谈。 我什么都不瞒我的老婆。 这是庸人哲学 ，Joseph Gargiuli。 可我不是为了开导你而来的，我是受人之托到这儿来解除你，承担你这年轻学徒的重担。为了他的前途，你不会反对解除师徒契约并为此要什么代价吧？ 老天爷不答应，我怎么会为他的前途要钱呢？ 有人受命于我前来奉告，这位年轻人他的前程似锦，我还奉命转告他，他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另外，他的保护人衷心的希望他速即离开此地，感受一个上等人应有的栽培。那么 Pip 先生，现在你首先必须记住的是，受命于我的这个人要求你永远保持这个名字 Pip。 好，你要对此有异议，现在就提出来。 没有， 量币也没有。其次要记住，这个人也就是你保护人的姓名，在他自愿揭示之前是绝对秘密的。如果你心中对此有所猜测，也应将此猜测留在你的心中。好，你要对此有异议，现在就提出来。 我没有， 量币也没有。那么 Pip 先生，既然考虑到你必须由于地位的改变接受相当的教育，你最好还是移居到伦敦去。现在势必要添些新衣服，当然不是这种工作服，总要花点钱，给你20金币。 20金币。 至于你 Joseph Gargiuri， 我也已经被授权向你提供一笔厚礼，总不能叫你白忙。好，你要求什么？说吧。 你待我会从皮普的前程里捞好处？我是说，谁允许你到这儿来折磨我的？ 就别介。贾克斯先生是无心的。遗憾的是，过去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老实人。 那，皮普先生，我看你越早离开这儿越好。下星期二下午会有人在伦敦接你。现在为成为一个上等人去尝尽千辛万苦吧。啊，卓姆，只要是 Pip 先生的朋友我都欢迎，而且我非常欣赏您的尊容。 大家都说我相貌出众。 像这样标准的罪犯脸型，在江湖大盗本贝利被绞死之后还真少见。那是他的塔像，他请我辩护，那辩护词感人至深。 不是绞死了？ 可辩护词感人至深，可惜他的罪行太重。 奇怪，贾克斯先生怎么对 Gemma 进行这么一番嘲讽？此人行为难道有什么不端之处？我赶紧把话岔开了。 贾克斯先生，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有什么？ 不是为我，是为 Pocket。 他做了什么错事？ 没有，您呢？他帮过我不少忙，我想报答报答。 你有钱，你随便给吗？ 可他不肯收我的钱，他一心想找个职业。我在想，也许你能替他找个什么事儿。 安排一下吧。 可我不愿他知道背后是我，也许你能把事儿办得像是他因才录取的。 可以的，我们的金融界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加减乘除一窍不通。知道了，明天他去英国银行上班。 谢谢你。 先生们，为我们的年轻朋友 Pip 干杯，祝他在伦敦一切都称心如意。 我只想知道这些话是不是真的。 你是说这些话还是听说？这些话就含有相互交谈的意思。你不可能跟住在澳大利亚的人相互交谈。 我最近听说那 McVitie 就是我的保护人。 这个人住在澳大利亚， 可我一直以为是哈弗西姆小姐。 这个不能由我负责，没有丝毫的事实根据，不能光看表面。 Pip 要有事实根据，这是唯一法则。 Pip， 既然你那个在澳大利亚的保护人把自己公开了，大概他也记住了我的忠告。我写信到澳大利亚，要他千万不能回英国，否则他会使自己受到极刑的制裁，明白吗？ 明白了。 好，他一定是听从了我的忠告。 一定的。 告别了孤星血泪里的加克斯律师，我们顺便去巴黎圣母院拜访一位道貌岸然的弗洛洛神父。 艾斯梅拉的，哪儿来的艾斯梅拉的？ 埃及。他竟敢在教堂前面跳舞，我叫人把他赶走，但是没用。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可怕这次用对了，她毁了我。其实这戏早就演不下去了，他那轻快的舞步一跳，戏就送终了。 神父， 走。 你变了，你有些痛苦。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把他抓来。 神父，他是多美。 活该他倒霉，我倒霉。他舞跳得这样动人，难道是我的错？他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他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去。 嗯。 你在干嘛，干过？ 啊。诗歌养不活写诗的人，后来我就结婚了。 结婚？ 我也没想到，而且仪式特别。不过妻子倒挺美。 你娶了这个埃及姑娘，难道上帝会宽恕你吗？ 神父，我发誓，我一次也没接触过她。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 那你胡说什么丈夫妻子？ 她是个善良迷人的姑娘，她热爱跳舞、音乐、阳光。 你岂是你从没接触过她？ 我想过，在结婚那天，我想我有着权利。 那么， 我大胆推开门。 那么， 我看见一个美的、使人发狂的女人。 住口！ 干过。 对不起，神父，去干活。 你站住！听我说。 哦，你说话了，石像的影子。我还以为是两个石像，这下看清了。 你去赴约会？ 去幽会？我还能告诉你，在这黑夜里相会的是金字塔下的埃及皇后。 你说的是胡话，可也是真话。 哦，是上天派你来的。 上天不信的人？ 不信的是我。哼，你瞧他说的。你陪陪我吧，亲爱的影子，我希望你谈谈伤心的事。你要想清醒，最好喝喝那不幸之泉的水。请你帮我渡过那红海吧，我身不由己了，请你渡我过去吧。 你不应该去赴这个约会，那个女人是个有夫之妇。 哦，真是奇闻，我也要做有妇之夫了，娶另一个女人。哦，何必把婚姻和爱情混为一谈？你看见那灯光吗？就是说你我该分手了。 我说她有丈夫，这有关女人贞洁，你没有权利，连她丈夫也没有权利接触她。 哦，徒 婆被抢走了她，丈夫抛弃了她，影子又出来保护她。可今天夜里的确是个皇后在等我，在等她的国王。 你应该怜悯 谁？ 怜悯她，怜悯她丈夫，怜悯可怜的肚子。 告别了影子，还得谢你。 如此入木三分的刻画，假如法国大文豪雨果在世，说不定会写信来向秋月峰致谢呢。有谁还记得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凡尔杜先生》？为卓别林饰演的角色配音，似乎就是秋月峰的拿手好戏。影片里的凡尔杜是一个良心未泯的杀人惯犯，需要以怎样的心情去体会这一复杂的罪犯心理？ 你是比利时人？ 大战以后来这儿的。 是难民啊？ 嗯哼。 住哪儿？ 洛森旅馆，靠近蒙马尔特。 哦，离我这不远。 对。 好，把外衣脱了吧，紧。那是什么？ 小猫，怪可怜的，我在外头捡的。 你喜欢猫？ 那倒不见得，它给雨浇的直抖，最好能喂它点牛奶，大概你没有吧。 刚好相反，我有，前途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暗淡。 看上去我那么悲观。 是的，不过我就不相信。 怎么？ 赶一个人晚上出来，就很乐观。 我很乐观。那差得远了， 到处碰壁啊。 你的观察能力非常敏锐。 是吗？我说你在这种处境有多久了？ 哦，很久了。 多久？ 三个月。 我不相信。 为什么？ 像你这样逗人爱的姑娘不可能的。 谢谢。 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从医院还是从监狱出来的？ 你干嘛想知道？ 因为我要帮助你。 一个慈善家啊。 一点不错，而且不图什么报答。 怎么了？这是救世军。 那好吧，你要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 你一定要知道，我刚从牢里出来。 你犯了什么法？ 反正犯了法，说我犯了偷窃罪。 偷窃？ 小偷小摸，把租来的打字机当了。 哎呀，难道只能这么做？判了多久？ 三个月。 这是你第一天出狱？ 是的。 原来这样，可怜。啊，好了，在这变幻的万恶世界，逆境也不会长。你饿吗？ 是的，饿了。 那么在我从事烹调活动的时候，请你帮我从厨房拿点东西来。你要同意，我想收养你那只小猫。 你留下吧。 只要安排一个人的，餐具都在那儿。 你不吃一点吗？ 不，谢谢。 那只要一副刀叉餐巾了。 嗯哼， 都有了。 那么把它拿进去，好好坐一会儿，我回头就来。 谢谢， 谢谢。我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炒蛋、烤面包，还有红酒。 太好了。 那你请坐。 谢谢。 啊，你累了，等你一吃完了，我就送你回旅馆去。 你太好了，你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么忙。 没有必要？这个世界就这么冷酷吗？ 我正开始认为是这样。 烤面包？对不起。 要我帮忙吗？ 不不，你别动，我一个人行。来了。 你真怪。 怪吗？怎么怪？ 不知道。 好了，你饿了，请吃吧。你在看什么书？ 叔本华的。 喜欢吗？ 一般。 他对自杀的论述看过吗？ 我没有兴趣。 真一点不感兴趣？比方说你去睡觉了，根本没有想到死，突然一切终止了，你不觉得这比活着受罪好吗？ 不知道。 叫人害怕的是知道要死。 我看胎儿要是知道他们要生， 也会感到害怕的。 哼。 然而活着真好。 活着有什么好呢？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爱情 确实是有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爱过。 就是说有人被你的肉体所吸引。 不仅是这样， 大概女人的用处还真不少。 你不喜欢女人对吗？ 相反，我爱女人，可看不起她们。 为什么？ 女人是斤斤计较的，庸碌的芸芸众生。 简直瞎说。 女人变了心就会蔑视男方，不管男的品德有多好，她宁愿要个卑微的小人，只要这个人比那个男的更漂亮。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哼，恐怕不见得。 那不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牺牲自己给别人，就像母亲对待自己孩子。 你是这么爱的？ 是的。 谁？ 是我丈夫。 你结过婚了？ 他在我坐牢时候死了。 这样。他是什么人？ 说来话长，在大战里受了伤，是个残废。 一个残废。 就为这个我爱他，他需要我，要依靠我，他像个孩子。可对我，他不仅是孩子，他是一种信仰，我跳动的心，我可以为他杀人。不，爱情就是那么深那么沉，就这样。不过 对不起，在你的酒里有点软木屑，让我给你换一杯。 你在想什么？ 啊，没什么。再喝点。 不喝了，谢谢。 好，不早了，你也累了。这个拿去对付个一两天。再见。 谢谢。哦，你给这么多，我怪我没有克制自己，我本来对什么都不相信了，可在这以后又得叫人重新相信了。 别过分相信了，你要学会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 不是的，尽管这是个忧郁莽撞的世界，在善良面前这世界还是美的。 走吧，免得你的哲学把我引入歧途。你从这儿出去吧。 再见，谢谢。 这恐怕是一次难度较大的配音，但有着良好文学修养，被上影艺制厂的同行们称为才子的秋月峰，依然把凡尔杜先生演播得游刃有余。听众朋友，还记得唐塔吗？对了，就是日本电影《追捕》里那位阴险狡猾的唐塔大夫。这是个戏少台词不多的角色。 杜秋先生，用不着再演戏了。其实一开始就可以让你住到这儿来。说实话，我也在怀疑，目前警视厅正在通缉你，没想到你会主动送上门来。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唐塔先生，你把横路藏哪儿了？ 你那么想见横路？ 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 起来。 横路，横路京二吗？ 记得我吗？ 横路， 真是幸福的人呐、啊。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好了，回屋去吧，横路。 你给他做了什么？脑白质切除？ 外科手术嘛，我是不喜欢的。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 神经阻断药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好，杜秋先生，你好像也很兴奋，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 也把我弄成那样？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必须按时的给他吃药，立刻给他吃。 常常听人说，每当听到秋月峰在电影《追捕》里的声音，就立刻想到那位阴险歹毒的唐塔大夫，便禁不住一阵颤栗。这样一个一闪即逝的小角色，居然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能不由衷的敬佩秋月峰高超的配音技巧。许多人津津乐道于秋月峰的配音艺术，但他配音艺术的顶峰是哪部影片里的哪个人物，恐怕众说不一。我们特意把英国电影《简爱》作为压轴节目，意在表明一点编辑倾向，却无强忍之意。已故著名配音演员秋月峰为《简爱》里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配音，难度之深，魅力之足，在影片艺术界恐怕也是一座高耸难攀的山峰。 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没有。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仅止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是的。 你是来自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在那儿多久了？ 有十年。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我没见过他们。 谁推荐你来的？ 我登了广告，贝尔菲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会一点。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儿。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好了好了，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它来自我头脑。 你肩膀上那个？ 是的。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我想它样样具备。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我礼物呢，先生？ 会有的，会有的。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一半是什么呢？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明天见。 进来。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他，他乐着呢。拿你物去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有好一阵子，他用不着你。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不漂亮。 哼，你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您请坐。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哼，趁势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谈什么？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你要去哪儿？ 叫阿黛尔去睡觉。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你看她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尔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她母亲把我送她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她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她死了，我就把她孩子领来了。她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好，再见。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儿。 是的， 比你弹的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是好一点。 你会不会笑？ 常常笑。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哼，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 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接你？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是的，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你不喜欢他，说实话吧。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我在这儿很快活。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离开这儿？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姐， 让我走吧。 等等， 让我走。 姐，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让我走吧。 我爱你，我爱你。 不，别拿我取笑了。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你说你嫁我， 是真的？ 哎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是我。

我姓骆，我叫骆。 北京人民广播